根据一月九号的数据显示，2016年的12月，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有所贬值，但是相对一篮子货币有所升值。人民币有效汇率持续稳中有升，而人民币总体依然呈现着稳定的强势特征。今天九六九，周周带你听资讯。目前北京通养老助残卡的网上申请只限京籍老年人，但是从今天开始，常住北京的外部老年人同样也可以网上申请，领卡时按照要求携带相关的证件即可。除此之外，为了方便老人前往农商行办理北京通养老助残卡的相关业务，北京农商银行将会继续扩大设点，尤其是东西城。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春节之后西城区将会结合养老驿站或者是社区照料中心，增加15个营业网点，上半年将会完成东城和西城网点布设。随着人们频繁的使用快递，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个人信息会暴露在包裹的面单纸上。根据了解，快递行业目前已经开始使用了一种隐形面单，上面不会再显示用户的手机号和地址了。美容一直是很多女士的追求，可是成都的一位陈女士花了1900元纹了眉，结果纹成了关公，自己都被吓了一跳。眉头棱角分明，如同刀切，颜色非常的深。她把照片发到网上，没有想到网友的评论让她更加觉得自己受了骗。于是她想要美容店退还1900元，但是对方并不答应。律师称，因为存在个体差异，维权确实很难。北京时间1月10号凌晨，马云与特朗普在纽约的特朗普大厦进行了会面交流。马云称将会帮助美国的中西部的小型企业，让他们通过阿里巴巴的平台出售商品到中国和亚洲。该项目将会给美国带来100万的就业机会。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喜欢你， 我喜欢你， 一直。

在中国有很多地方流传着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这样的谚语，我也是经常听到这句话。因为萝卜呢具有很强的行气功能，而且还能够止咳化痰、除燥生津、清凉解毒。郑板桥有一幅养生保健的对联也提到过萝卜和茶，是这样说的：青菜萝卜糙米饭，瓦壶添水菊花茶。所以萝卜的养生和保健以及药用的功效和茶有着相融之处，也有小人参的美称。冬天的时候多吃一点萝卜，对于身体还是蛮有好处的。 在最近的未来，等着我画上台，我们也期待进化中的新世界存在。你是最远的灿烂，不知所有悲哀，你让风泛滥，万物随转，闪亮着时代。是灭乱纪，我更要远山翻云的中华里，一时的小决心，永恒的不确定，每朵花要遇见这般的美丽，携手见证爱我是一岁的红妆变形，也要构成风景，对齐接近是画你我的身影，我在最近的未来。 借天使的翅膀抓住云端的彩虹，总在将要触碰时消散，错觉的地久天长其实是一无所有。童话说雨后会有一道

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无恋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春冬，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感觉也成错，请你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也是寂寞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春冬，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似糖如蜜，说来最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怎样的情深意动，会让两个人那一生当承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 有的人对于美的理解只是在于外表而不注重心灵，其实心灵才是人最佳的名片，心灵的美比世界上任何一种化妆品和任何一种首饰都能够衬托出人的美丽，所以要注重这颗心，只要拥有一颗美丽的心才能够算是真正的美丽。

刷新微博的时候看到这样一条报道，说拍照的时候摆 V 字的手势很有可能被盗取指纹。报道说，如果在网上发布了又有面部又有手部的照片，被锁定盗取指纹的可能性还很大，而且其中对于照片曝光率比较高的名人，盗取的危险系数会更高。看完这个报道，真的有一种不明觉厉的感觉，原来摆 V 字拍照片也很危险，所以下次拍照的时候也要注意咯。那如果说买一个手机前置摄像头的像素并不高的话，是不是就没有这种危险了呢？话又说回来，这种个人信息的防护问题还是应该做好，因为尤其是年底的时候，所以大家在防护工作上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 其实不变的却都已改变，紧闭双眼才能看得见那些曾经温暖鲜艳过的画面，渐渐的忘记赶不上明天，却要用力的抓紧了想念，明天再也没有你的笑脸，渐渐的忘记忘记了时间，我却要沿着记忆的路线到最深处，纵然那只是瞬间，当眼泪滑落的是句点，请与你始终你从没有走远，耳边誓言我会好好珍惜没有你的明天，

很多人都说两个人相处久了难免会抱怨一句你变了，其实并不是我们变了，而是我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刚开始把最好的一面留给了对方，只是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越来越贴近真实的时候，反而会觉得跟之前的那种完美的形象有一点变化，不是变了，而是更加真实了。如果你也能接受真实的对方，那就应该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相处。 人越是不想去放手，偏要放手。有难时我是朋友，各执事与我分左右，转过头分开走。大事游轮，然后要我尽叹自收。从前信心中每到日后，沦落变深刻的对手，就为了酒色私利欲和求，回赠我海风的匕首。爱得深厚却不足够，我认识你却未透，难道天公要我再跟你绑脚走，的是至死方。各执事与我分左右，转过头分开走。大事游轮，然后要我尽叹自收。从前信心中每到日后，沦落变相刻的对手，就为了酒色私利欲和求，回赠我海风的匕首。爱得深厚却不足够，我认识你却未透，难道天公要我再跟你绑脚走，实在看不透。信心怎会到日后，人落变相刻的对手，就为了一己私利变木头，忘掉我当天跟你手。我不足够，爱得不够，怠慢将你挽救，天公要我梦到你灭亡后，遗憾至死方休。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一你相伴。